第二十五课。 课文。 喂，你是北方大学吗？请接3813分机。喂，你是留学生楼吗？我找5楼518房间，苏珊小姐。 喂，我是苏珊，你是谁呀？ 苏珊，你好吗？我是 啊，侯赛因，是你吗？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找到了工作。 是吗？是什么工作？ 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当翻译。 太好了，祝贺你。 你是学经济的，苏珊，你愿意到这里来工作吗？ 这个，我要考虑一下。 我等着你的答复，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 等2天我再告诉你。 生词。 北方。 大学。 分机。 留学生。 楼。 房间。 小姐。 消息。 国际。 公司。 经济。 这里。 街。 工作。 贸易。 翻译。 祝贺。 愿意。 要。 考虑。 答复。 让。 失望。 啊。这。 北方大学。 练习。 变音变调。 请。井。 接。切。 分机。分期。 经济。氢气。 国际。国旗。